喂，嚟到最后一节啦， 最后一节。 头先差到冇啦， 系啦， 而家就好多冇啦， 好多嚟埋，好多。咁啊，讲下我哋自己最中意嘅一啲暑假嘅戏啦。 头先讲啦， 系啦， 最差有两套撞咗，最好又有两套， 又有两套又撞咗。 系喎， 咁啊，就等讲最近一套啦。 嚟，我讲先啦，不如今次 你讲先啦，你讲先啦。 其实第一套咧，我就真系自己比较中意嘅咧，就系上个礼拜讲完嘅。梦啊，前个礼拜讲 啦， 梦六奇缘 系啦， 啊梦情缘 ，sorry， 梦六情缘，即系 On Body and Soul 嘅。咁点解会？其实我呢套第一次睇喺即系两个礼拜前我讲啦，其实喺电影节睇嘅。咁其实我中意佢个原因就唔止系佢个拍摄靓， 系 同埋佢嗰个故事嗰个设定啊，即系佢用一两只鹿同两个人嘅对立，即系我都临尾所讲啦，其实鹿可以系现实，可以系梦境。 呢一个你都咁样谂到都几。 嗱，真系谂嘅嘢，真系咁样谂出嚟。即系其实你又可以谂人，现实人都可以系，其实喺一个梦境嚟噶嘛。即系当你两个互相对立去谂嘅时候咧，其实成个故事咧系有好多幻想空间嘅，亦都好多思考嘅。即系其实我会去咁样谂啊，其实阿导演其实当佢设计呢个故事嘅时候，佢会真系会将鹿。设定佢一个真实啦，定系人嘅真实咧？ 系啦， 即系我自己就会咁谂咯，唔知道你会系咁谂嘅啫。 呢一套我都自己都叫有惊喜啦， 嗯， 即系我又系同你睇啊，呢度系成日都系同你睇戏， 唔中意咩？ 就系中意， 冇咯， 咁讲啦。即系我睇之前，我同你讲，哇，好似好服咁，我自己真系， 你仲话要攞你知呢个葡萄色去怼 都有攞咖啡啊，葡萄色嘅，我真系惊我瞓住，咦，点解越睇越中意我自己咯？ 系啊，同埋佢真系佢拍摄嗰啲光线啊，真系 好靓嗰啲画面， 好靓，真系好靓。 系啊， 咁所以其实呢套即系其实早于三月嘅时候，我睇嗰阵时已经好中意。咁当然啦，之后再睇嘅时候更深嘅感受啦。咁头先嗰样都系睇第二次先再谂咗出嚟嘅。 O K，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自己都啊有少少 都啱嘅，你咁样谂到系啊，你咁样谂到都另一个思考嘅角度嚟 啦。系啊，都几估唔到咯，其实件事系啊。 系啊， 喂，咁呢套又系小众嘢，之后又系 啊，我讲下啲大嘢啦。咁啊，我几中意神奇女侠嘅。 系。 即 系 混搭乌云，真系套戏扬眉呢一套。咁啊，即系众所周知啊 ，DC 都搞埋晒一大堆戏，都搞到流 扑晒啦， 系啦。咁啊，依家啱啱出咗消息，又话阿 Batman 又同阿 DC Universe 冇关系咯。 啊，系 系啊，即系佢好似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搞乜嘢咁，但系 先唔好理混入边咗。 系啦，你唔好理佢后面点样。嗱，呢一套神奇女侠系好有惊喜，我觉得系，因为之前有阿自杀特工啦，同埋阿。Batman 对超人啦， 自杀了， 即系呢两套真系哇超难顶咁。 我未试过睇到佢想走啊， 即系呢一套可能有少少咁嘅感觉系，我会冇乜期待，即系可能我话会唔会有另一套烂片，同埋因为拍嗰阵时俾人搞佢啊嘛，又话哇呢套仲烂过 Batman 对 Superman 之前内所谓嘅内幕啦，哇点解睇要好嘢嚟咯？原来 系、哦、 一来佢有娱乐性啦，同埋我会觉得佢。佢拍呢個 Wonder Woman 作為一個英雄嘅開始咁樣啦，佢唔單止係有好正嘅動作場面啦，佢又識搞下笑喎。咁當然呢個所謂嘅阿 Gal BB 係咪先？哇，佢都 有 character 噶，佢都好有性格咯，即係唔係話係我普通一個英雄嘅角色就去打壞人啊呢咁。 最正係佢每一個服飾。都演得出嚟，真系正啊嘛！ 一个正常嘅男性动物应该都会睇到心动。 可惜已经俾人吓、啊、人妻啦，已经 系啊。咁同埋佢即系我头先所讲啦，佢唔止单系讲一个英雄诞生啦，佢都用一个系战争嘅背景去讲翻啊。其实人在江湖都好多时都系身不由己啊。咁佢由一个叫做嗰啲叫神仙啦，又唔即系神嗰啲咁啦，点样去？落到去一个凡家学识点样去做一个真正嘅英雄咧，咁、我觉得佢对比隔篱公司啊，美国队长第一集佢铺呢个角色出嚟系铺得正好多咯，我觉得。咁所以呢一套系其中一套我系呢个暑假最中意啦。 不过呢套我都记得我睇两次嘅呢套都。 我睇两次添，你中意我喎？ 因为我有朋友想睇，咁一齐睇啦。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，系咪又同你睇啊？你前我后啦，应该系咪？ 系啦系啦， 系你前我后啦，系啦系啦。咁我记得喺 IMAX 睇嘅时候，我完全系好惊喜嘅，又系，即系你系估唔到成套系佢会咁样去啊！ 系啊系啊， 系最估唔到呢样嘢，即系真系反咗 DC 嘅电影嘅一啲嘅故事嘅结构。 系啊， 系啦，即系去到最尾，哇！原来系咁样话俾你完咗，哇！即系完全系。 即系意料唔到啊！ 同埋我中意佢唔会话刻意要铺落去下一集啊，佢净系头尾叫做铺啲啲咁样啦。甚至佢片尾冇彩蛋噶嘛，系啊，可以其实当一套独立故事睇，完全冇问题呢套。 系啊，同埋 ending 系都唔会好似一贯式嗰啲所谓英雄式电影所谓嘅 happy ending 啦。 系啦系啦， 系啦，即系呢样嘢我都系都几少少反传统嘅其实。 啊，唔系都似美国队长咯，美国队长一集都系。 啊，第一集系啦， 所以我会将两套对比就系咁嘅感觉啦。咁啊，由到你分享。 到呢度，喂，又系呢度。我今年都比较多泰国片啦。咁喺个 list 入边咧，我哋咁样有两套泰国片嘅。 系 啦，咁呢度其中一套啦，咁就系讲紧呢个恋爱病发。 啊，呢套我都几中意。 其实呢套我第一次睇，其实第一次睇都隔咗好耐啦，系旧年亚洲电影节嘅时候，嗰阵时仲系叫做唔知乜嘢 ，design 七十六小时咁样样嘅。 咩七？系唔知 design 七十六小时嘅，系啦系啦。 好劲啊，买唔到飞啊嗰阵时 系。好爆啊！ 好爆啊！ 点解咁爆呢？因为其实呢套系正，即系佢系好得意嘅成个故事系，佢用一个好现实、好写实嘅一个故事嘅结构嘅人物，去讲翻，去描写翻一个爱情，叫做爱情故事啦。 系啦， 咁其实最正系点咧？佢入边讲嘅咧，如果你系做 freelance， 但你曾经做 freelance 啊，你都 我依家都系啊， 都系好有共鸣啊，系咪先？ 大家有 job 可以揾我噶嘛，讲。你 讲即系咁都入到啊！真系。即系其实佢最好笑就系咧，即系大家日忙夜忙嘅时候，啊原来就系可能突然间有啲病，突然间有啲病嘅时候咁系点啊？佢睇医生噶啦，咁睇医生会遇到咩咧？梗系靓护士噶啦，原来佢遇到靓医生，仲正添。咁之后即系抱出一个好有趣、好 cute 嘅爱情故事。咁系啊，去到最后咧，我系有啲几伤感嘅。点解会咁样样完嘅咧？ 即系又好符合现实嘅呢样嘢系， 系当然啦， 系咯， 即系现实可能就系咁样嘅，即系 唔会话太，即系唔会话太 系 happy ending 咁样 样 啦，太完美啦， 系啦，即系你对比另一套容易受伤的男人，嗰套就可能 happy 啲嘅，比较 commercial 啲啦 ，commercial 啲啦， 所以呢一套个结局兜咗出嚟都，我嗰下我都好惊喜，系 咁样完， 系咯，系咯， 突然间咁完， 系咯系咯， 系突然间咁完，即系完全系啊呢、這个即系导演好嘢之余，其实系成个故事佢个成个铺排亦都系一个令到我哋系会有惊喜咯，成件事 系啊。 咁当然啦，男女主角喂点啦， 系啊， 女主角更加点啦， 更加点啦， 系啦。我冇睇《下鬼阿嫂》啊，上个礼拜。 睇翻啦，揾碟睇好易 啊！喺咁喺戏院睇可能又唔同啲啊嘛。咁但系呢一套同《吓鬼阿嫂》即系个成个其实 character 咁个女主角又有少少唔同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咁 呢个都佢比较都唔系话好多戏嘅咁佢又。 其实唔系好多戏，但系又即系睇完之后你又真系吓、啊、有少少落搭嘅真系会。 系啊， 我想问间医院喺边度？ 咁啊，又到我分享啦，分享咗我自己中意嘅先啦。咁另一套系。都系好 commercial 咧，《猿人争霸战星空巨战》 最后都冇时间睇， 最后都冇睇， 冇睇到。 因为其实上两集都好中意嘅，但系嚟到今集系、即系之前我哋嗰个上几集都有简单讲过啦。佢系其实得一场动作场面但系佢可以拍到成场长达140分钟系 冇满场， 用文戏嚟包装都可以系冇满场啦。咁同埋佢每一场文戏，即使佢系即系可能两个角色咁样喺度倾偈，喺度有少少争执咁样啦，但系哇，你感觉都好似好高，好有高潮位咁样啦。咁同埋加上佢今次好大胆，我可以讲差唔多80%时间都用咗一个猿人嘅角度去出发啦。咁特技场面当然冇一定啦，你真系好似见到一班猿人喺度同你做紧戏咁嘅。咁但系嗰啲猿人之间点样同人类有一啲斗争啦，咁样佢每一场戏都拍到好扣人心弦，你睇到即系睇到拳头紧握嗰种热血啊，真系 热血沸腾。 系啦，咁当然去到最后嗰场动作场面，你叫铺咗咁多嘢之后，一夜爆发，你会睇到好兴奋。 你都爆发啦。 系啦，咁呢一套就同即系同公司霍士另一套就今年嘅劳根啦，佢都用咗一个。小女孩嘅一个角色去叫做平衡一个比较伤感嘅故事啦。咁佢一个嗰条副线都写得几感人，即系我相信你应该会睇到眼湿湿嘅。我觉得 嗰条线我系啊，不过今次讲翻啊呢一个 list 入边，因为之前嘅，所以冇劳根先。我听到你入晒神，因为劳根嘅我睇完之后我系。喊嘅， 劳根正常咧。 我真系喊嘅， 呢套我谂你都会嘅。 你知我眼浅噶啦，你知我知你冷血啦，系我都明白嘅，即系劳根，我记得嗰场系，即系去到临尾咁样样。 死，即係其實都已經話俾你聽，狼人嘅故事已經係終結嘅啦。即係其實一個故事，你十幾年睇足十幾年喎。 係啊， 即係就咁一刻完咗啦。 喂，由好睇到爛， 又 爛睇翻好， 又變翻好係啦。即係之前嗰度咩乜鬼嘢狼人前傳嗰啲，真係媽媽叉叉啦。 即係做乜嘢？ 但係真係去到最後一集羅根又俾佢兜翻轉頭啊。 係啊， 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結收筆。 是啊、 即系完全系估佢唔到真系，即系 佢又可以铺，你估佢唔到又可以铺咗另一堆嘢出嚟，嗰下 铺靓出嚟咯，就 系咯， 铺靓出嚟。 明年啊嘛，可以话明年啊嘛，嗰啲靓 系啊，真系估佢唔到成件事，即系我系睇到系喊到咧，我记得系 真系睇到喊嘅会， 我真系睇到喊到喊到离场啊，真系。 嗰套书都系，不过我中意卢根多过呢套添。咁但系如果呢度净系讲森马，我就 咁如果咁卢根因为之前啦，系卢根之前。 咁啊，又到你讲下一套啦。 喂，到我讲下一套之后，嗱，其实我睇翻个 list 咧，我哋其实讲嘅华语片咧，真系唔系好多嘅啫。 系啦， 即系其实基本上加埋同你撞同一套嘅话咧，其实两套嘅啫。 系啦，系。 咁呢一套 今年比较少啦， 今年比较少。 唔系头先咪讲系今晚打丧尸。 系喎，但咁就俾你兜到咧，真系。咁睇完丧尸嘅话咧，呢个唔系丧尸嚟嘅，呢个就系。其实许鞍华嘅《明月几时有》啦，咁大家可能会听睇《明月几时有》，即可能会唱埋佢变咗霸州文青添，系啊。咁点解我会觉得好睇呢？其实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即系会谂起一个史诗式嘅故事啦，叫做咁。其实会唔会拍得好难，或者系即系因为好啲太多史诗式嘅电影已经好多人拍过，咁仲要系而家你讲紧系。即系早期40年代一个故事啦，咁你会去点样谂许鞍华去 handle 一个史诗式嘅故事咧？即系其实我会觉得系有啲人会用所谓嘅主旋律嘅呢样嘢去讲啦。咁其实我就唔知咩叫主旋律嘅啫，我就之前嘅上一首歌叫主旋律嘅啫，系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就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，许鞍华原来将一个叫做咁嘅历史 故事 系啦，佢拍得好。简单嘅，即系佢会系唔会令到你觉得好复杂成件事，人物好简好清晰嘅，即系当然我谂大家睇完成套戏都会觉得叶德娴嘅演出系即系最 top 噶啦，即系比其他嘅演员嘅演出都系冇得比嘅，完全系，即系我会觉得系许鞍华佢唔会将成件事复杂化，好流畅咁样去拍到呢套戏咯。即系我觉得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咁，即系可能讲五六月嗰阵时睇，六月睇嗰阵时就会系即系谂啊，其实会唔会有满场嘅咧？原来真系似翻许鞍华一贯嘅电影风格噶。 呢个我听你哋讲到咁，因为我冇睇啊，听你讲到咁正，我都觉得有少可惜，我冇睇到最终。 即系其实同埋佢最特别嘅就系佢拍到嗰个韵味出嚟。系啊，咁其实之后咧。我七月在台湾即是台北电影节呢，咁其实呢套戏都会应邀其中一套参演电影啦。咁当时呢我在香港睇嘅时候呢就是广东话版嘅。咁你諗到广东话啦，咁男主角霍建华、彭于晏、周迅三个女主角全部配音啦。啊去到睇台湾睇啦，霍建华、彭于晏、周迅全部国语原声。咁但係喺许鞍华之后临呢个 sharing 入面呢、都话其实大家应该要睇广东话版。 因为香港故事， 因为呢个系香港故事，咁你其实配咗音，咁还可以接受嘅。咁但系当你变咗一套国语，即系国语原声，即系配音嘅电影嘅话咧，成件事就唔系嗰件事啦。系，即系我觉得要睇即系睇广东话版咯。 O K， 系啊，即系呢套都会有，其实呢套都唔算系一套好大众化嘅电影嚟嘅，即系始终香港上嘅时候都唔算话叫做无色咁上啦。但 系 其实都算比较惨，即系原来都未必有咁多观众。 佢大陆都唔好收得， 都唔系好收得，大陆都唔收得系。咁当然啦，大陆你讲咁嘅故事，咁你更加唔收得啦。咁最惨嘅系叶德娴啊嘛，即系你喺大陆始终有个问题噶嘛。 系啊， 咁即系我会觉得有少少可惜咯。 系 啦。又到你咯喎， 系啦， 呢套系应该好似 呢套好大， 你中意喎？ 我中意啦，呢个就系《邓寇克大行动》啦。咁啊，虽然去到后期就好多争执啦，你一话邓寇克大行动好睇就俾人插你啦，又话你扮嘢， 就要睇咩咯？咩边写美好时光啊嘛？ 系啦，就俾人插啦，咁啊呢个后话啦。咁我中意一来。我又唔係話 Christopher Nolan 就一有佢就乜都好嘅，咁但係佢今次係雖然冇乜故事啦，咁但係佢真係好識得去用一啲去場面啊，或者用一啲去氣氛去震攝啲觀眾啦，咁佢拍 叫做海洛空三条主线拍咗出嚟嗰、那个都你睇落去都好刺激啦、啊。 嗯。 同埋最鍾意係今次就睇 IMAX, 但咁你哇 ,IMAX 个画面真係靓到冇得顶。 佢大部分都用 IMAX 拍添。 係啦，但今次佢係差唔多成套戏用晒，咁就係叫做佢咁多套最占个比例最多啦。哇、 嗯、 你睇 IMAX 好似完全融入咗个画面入面呢，睇、嗯、完系我会觉得一个成为一个视觉嘅享受嘅。咁、 嗯嗯、 啊嚟緊大陸做 Lisa IMAX, 我諗住都想去 東莞、啊、 上東莞會一會佢㗎啦。係 啦。 咁啊最後嗰兩套戲就我哋大家都有揀啦。 係啦。一套不如講早期少少先 啦。嗰套就係29+1啦。係 啦。 因為其實我睇之前我初頭直頭冇諗住睇，又係你大家個個讚到咁，我睇出嚟哇好鍾意。 我都係要 mention 一句，其實我本身係有睇過舞台劇嘅。 啊，我冇睇過舞台劇。 我就本身對舞台劇開頭呢就個感覺就麻麻地嘅，因為其實套戲都，如果你有睇，即係你有睇啦，咁你都知道其實成套戲個、啊、即係電影入面其實個女性嘅主導比較重嘅。 係。 其實舞台劇都一樣。係、 啊、 啦，咁但係呢你講啊，你講翻先，你有咩鍾意先啦，係咯。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佢讲到好多一啲都市人嘅心声。 嗯嗯。 咁啊小弟都差唔多去到呢个年纪啦，呢个戏咩年纪啦。 点啊。 咁啊我特登婉转啲费事咁样讲㗎啦，明你有咩。咁啊即係可能你嚟到呢个年纪好多可能屋企人啊朋友喂32立囉，你仲唔结婚唔买楼嗰啲喂。你系咯，系啊！你下半世点咧？咁就其实你睇嗰阵时都好代入到阿、周秀娜嗰个角色啦。佢、嗯、系一个喂事业型女性，佢觉得自己可能系一个人生叫人生胜利组嗰啲咁样啦，已经。但系其实佢不断拼搏嘅同时，其实佢放弃咗好多生活应该有感受到嘅， 包括爱情啦、 啊，系啦，爱情啦、啊，同埋可能佢嘅家人啦、啊，佢、嗯、家人嗰幕我都真系睇眼湿湿呢个真， 哇，嗰幕真系 系啦， 喊晒， 系啦，咁但系相反咧就系、是、阿、欣怡嗰个角色啦，就你喺可能喺今时今日嘅眼中啊，呢个废青嚟嘅。咁唔知道做乜嘢，咁但係啊佢係識得去享受生命啦，即係佢自己背後有個少少嘅秘密咁啦，咁因為嗰個秘密佢更加令到佢識得去活在當下，去珍惜、 啊、 珍惜依家有嘅生活，咁但係呢一個 idea 我諗喺香港入面未必會個個明白呢樣嘢咯。 係啦、啊，咁其實嗰陣時睇嘅時候我都未必有咁嘅感受，即係睇舞台劇嘅時候，咁但係後屘、啊、即係當我睇完電影第一次睇電影嘅時候就開始啊諗啦。其实原来在电影的角度入面和在舞台劇的角度呢有两回事来的。即是始终因为舞台劇那时候是独脚戏来的，即是彭秀慧一个自己做。咁你今次就彭秀慧就退居幕后啦。咁就找两位演员去演返佢自己本身演的角色啦。咁、睇完之后就会觉得啊原来在一个舞台变咗一个电影的时候，其实原来是可以咁多元化囉。 因为我觉得佢叫两个角色两条支线，其实佢融合得好自然。 嗯。 呢样我几中佢两个角色其实冇乜叫做 同碰撞。 是啦。但是你感觉好似同一个时空佢哋系互相有交集咁样。佢、 嗯、 呢个处理得几好，作为一个叫做电影嘅新导演啦。 即其实出年， 即 其实 新导演啦，应该 系。即其实今年嘅新导演，我都几希望佢，都几好嘅。 系啊， 你唔会投咗今晚打丧尸啊嘛？ 会唔会俾人提名咧？ 好啦，喂，最后一套， 最后一套就 近期好多啦， 近期好多咁。 上个礼拜先嚟，咁今啊上个礼拜先嚟过啦，演员 就系出猫特工队啦。 系啦， 咁啊呢套呢个泰国片，我谂大家。呢、这个节目出街嗰阵时候，我谂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睇过啦。 票房唔差喎、 啊，系啦， 700万啱啱 七百啦， 咁1000有冇啊？ 1000一定得啦，因为我自己，因为我比较少睇戏睇两次，但系呢套我中意到，我啱啱都睇第二次。 你睇第二次啊？ 我睇第二次， 嗯， 即系你第一次睇嗰阵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成套嘢系系真系好紧张咁样啦。但系估唔到你睇第二次知道咗结局，你睇到后面都 啊，我都系好紧张。我上个礼拜睇第二次嘅时候咧，我都觉得系，即系我记得我系睇嘅时候咧，因为我睇过啊嘛，咁之后就会觉得、啊、哇，即系我睇嗰时候我知道发生咩事， 系啊， 但系原来我身边观众唔知道。 啊、 即系嗰时你好紧张 啦，你都系好紧张，同埋佢除咗紧张之余，佢仲系言之有物啦。 嗯， 佢唔止话纯粹拍一套娱乐片俾你睇，佢仲可能讲到背后一啲社会问题咧、教育嘅问题。咁呢一个尝试咧，系作为一套原创故事，好精彩。 啲层层推进嘅故事，嗰、那个好紧张啊！ 系啊，同埋几个角色都系唔系话好多经验嘅演员啦，但系佢做出嚟嗰个感觉都 好劲咯。 系啦，好劲。 真系喂，嗱，而家讲完最差五套。 套，最好五套啦。 系啦， 系啦，咁要等大家去睇睇。 系啦，大家睇下有咩感觉啦。 嗱，春花大哥仲做紧嘅而家。 仲做紧，系啦。因为我哋个节目出街嗰阵时候都仲好劲嘅，我想 系啦，咁啊睇下，咁啊大家有时间再睇啦， 系啦，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啦， 好，拜拜。